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大地飞歌》，曲晓松带出的《青青的野葡萄》，郑绪岚演唱的《牧羊曲》。 Thank you.

平坦，历经坎坷路，笑迎春风暖，双脚踏上幸福的路，越走路越宽，越走路越宽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吴彦泽演唱的《赵贺之歌》。 明白

的伞下，一个有我有我，我的伞下，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，耶。白云是神女的面纱，你给我亲切的阳光，那花郎就在日月下，喊一声你哟，我的伞下，我就化成了你的浪花。

正当你在山下 山上滚下来，哎呀呀，你的歌声好像玫瑰花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木叶声声飘》。